拐了。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啊。 喊麦。 麦啊麦。 麦啥呀？ 拐。 连上。 拐卖了啊。拐卖了。 走怎么回事？ 拐卖。 谁要拐卖你啊？ 他拐卖了。 你要拐卖啊？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妈要。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没事玩呢。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哎呀， 再卖了， 非常严重。 啥呀？ 太严重了。 说啥呢？ 没你事儿。 啥 玩意儿严重？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等吧，没事， 走，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啥？ 那是不可能的。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在饭店工作。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颠勺的厨师 呀，是吧？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是吧？是厨师吗？ 来， 算你猜对了， 别算，是不是？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你能信吗？ 我信。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要还想， 真的，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为啥？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那是哪儿憋的呢？ 腰部以下，脚往上， 腿啊， 对头。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走两步，走两步。 你鞋没毛病吧？ 有啥毛病？ 一根高一根低， 这是旅游鞋，四根的。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腿？ 一条腿短。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绝对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麻吗？ 麻了。 哎，他咋麻了呢？ 你剁你也麻。麻吗？麻没麻？麻没？ 麻了。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 、哎、呀， 你走，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心不虚， 我要瘸了。 怎么玩意，你说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你没碰见她，你早碰见她早都瘸了。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